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。再若呼应，我便自答。 啊，小姐，你可怜可怜哥哥吧。 还是这样万匹，快快起来与我诉状。 来了， 什么腔调？ Thank you.